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永哲同志为团长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圆满结束对古巴共和国的访问日程，28号乘飞机回国。